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消息，集美家居定慧桥商场8月11日至8月13日省钱聚会重磅来袭，现金20倍翻，众多家电大礼买就送。地址海淀区阜成路68号，咨询热线88127957。 匠心同行，共赴荣耀。广汽传祺现入驻房山澎湃汽车公园，即将盛大开业。详询北京长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电话89368777，89368777。 959资讯快报。 由中共涿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涿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新月海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涿州市第二届新月海通杯少儿模特大赛于8月5日进行了总决赛。此次大赛丰富了涿州市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提升了他们的舞台表现力和自信心。近日，河北省供销社调研组在保定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到涿州市供销社调研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调研结束后，省供销社领导对本市供销社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今年涿州市将继续围绕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总体目标，将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列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涿州市执法局园林管理处采取有力措施，积极组织绿化工人对本市107国道行道树、花灌木、色带开展整形修剪工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7届二次全会和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统筹安排好下半年重点工作，近日涿州市东仙坡镇组织各村干部召开专题学习会，并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统筹部署。近日，涿州电视台记者在东城方镇惠民政策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部署会上获悉，该镇通过保证组织领导到位、保证监控到位、保证监督检查到位，全力做好惠民政策落实工作。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停留，雨在等候，都不想走，还有你的手紧握着，舍不得放下温柔。已错过，爱已错过，已不想说，是否还有梦？平淡的生活，回到最初长夜，撕扯我对你的执着。你一定还记得春天，甜蜜的微笑着，会是开在春天的风在停留，雨在等候，都不想走，还有你的手。 手，紧握着舍不得放下温柔，一错过爱，一错过已不想说，是否还有梦，平淡的生活回到最初长夜，堆积黑色寂寞，无情的在撕扯我对你的执着。你一定还记得春天，甜蜜的微笑着，回忆是开在春天的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北京时间的16:07，欢迎您继续锁定好音乐99，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我走以后》。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点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就可以了。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点击疯狂特购下面的逛商城，可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是来自媒体置换的产品，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但是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的不同。推荐第一个产品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加拿大原装进口，一套三瓶，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京东价格在1080一套，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元，仅售699元。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就可以购买了。 就不难过，夜晚没了你在我身边。 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那所谓的以后还是朋友如何去做。 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将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之后爱却生出规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 这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这里是音乐留声机。那么这一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啊，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来推荐第二个产品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在北京啊，每年口腔有四家牙科门诊啊，每单价格呢是66元一张的洗牙卡，疯狂特购的专享价格只有45元一张。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在美团价格呢是66元一张，现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5块钱一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就可以查看，可以购买了。来，听完这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 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首歌来自听众青苹果酸奶点的一首张碧晨和杨宗纬演唱的《凉凉》，他说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努力做自己。各位好吗？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啊。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就可以跟我互动，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二款产品呢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在北京呢，每年口腔有四家牙科门诊，美团价格是66元一张的洗牙卡，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5块钱一张。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就可以购买了。 爱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这一首歌来自蔡依林演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刚才啊，他有说这样一句话，说我们都喜欢听情歌。嗯，没错，听众朋友们喜欢听情歌吗？那么为什么喜欢听情歌呢？可以说呀，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爱情，都渴望有一场美好纯真的爱情。所以呢，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啊，都特别的希望是一个美好啊圆满的结局，是不是？好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就可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了，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保证每一款产品都是正品，都是商超有卖的。但是我们跟商超的唯一区别就是价格。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一套有三瓶，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京东价格是1080，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元，仅售699元。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就可以查看购买了。 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 请出

所有风雨挡在身后，让整个星空为你夜走。 这首歌是让我为你唱一首歌，来自张翰、魏晨、朱子骁和俞灏明的演唱。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点歌啊！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就可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了。 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成 生活点的剩下的果实，来自莫文蔚的演唱。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啊，来进行点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就可以跟我互动了，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购买你喜欢的产品。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每一款产品都是有保障的。推荐的第二个产品呢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在北京呢，每年口腔有4家牙科门诊， 美团价格65元一张的洗牙卡，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5元。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就可以查看购买了。这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演唱的《一封情书》，来自听众这事儿不赖我点的歌，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 你的一封情书叫我看了脸红心儿跳，你的坦白热情叫我不知应该怎么好，你的柔情蜜语好像天音在我耳环绕，你的一情叫我为你朝思夜想，希望你不是说笑，我是真心真意对你好，如果你是在说笑，我的心爱将会破碎了，爱情本来就奇妙，将我思念到今朝，但愿心心相印同把幸福寻找，你的一封情书叫我看了脸红心儿跳，你的坦白热情叫我不知应该怎么好，你的柔情蜜语好像天音在我耳畔绕，你的一情叫我为你朝思夜想，希望你不是说笑，我是真心真意对你好，如果你是在说笑，心心相印同把幸福来寻找，希望你不是说笑，我是真心真意对你好，如果你是在说笑，我的心爱将会破碎了，爱情本来就奇妙，但愿心心相印同把幸福来寻找。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